年，主就求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真的打开我们每个的心，我们有渴慕的来到你的面前，就能吃到你天上的粮食。主洁净我们的嘴，洁净我们的心，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感谢主，祷告奉主基督耶稣之名求。我们今天是12章，今天来这么多人，平常我带查经人都比较少， 所以而且我这个经文，这段经文是让大家都特别熟，这个12章还有13章，然后正好轮到我，所以呢我就觉得就是压力比较大。那我们先这样，我们先 哪本书的12章？ 格林多前书。 哦，格林多，哦，有人不知道格林多前书12章。 格林多前书， 格林多前书12章。我们这样子吧，我们还是蛮长的，虽然今天人比较多，我们一个人读两节好不好？一个就是轮着读，一个人读两节。然后我们从哪儿开？我看那个刘军那儿开始读吧，然后往小平那边读吧，每个人读两节。12章。 弟兄们，论道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谁是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亚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 我也有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 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 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写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 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 又叫一人行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的，随己意分给个人的。 就如身体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母于一位圣灵。 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自己原是属归自己之类的。是肉加属肉，我不是手，所以不随我说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随我身子。是肉耳说我不是心也，所以不属不身子。他不能因此就无所知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 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若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 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 不但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了一个很重要的， 最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他的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 若一个肢体受苦，其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 身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 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 岂都是翻方言的吗？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在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 好，谢谢。那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是比较熟啊，对这一段，然后听过很多讲道，我也听过很多，所以呢，我在准备的时候呢，我祷告的时候，神，我记得以前也有过，就讲说，这个哥林多前书 in general， 还有这一段，我觉得就是这一章呢，实际上是给我们这个小组，来讲的。那我就在想，大家还记得在前面，那些章，就是说哥林多教会是什么样一个教会，大家还记得不记得？说纷争，然后王阳说各种恩赐，我们先说好的地方先说好的地方，各种恩赐都有，就是特别有恩赐的教会，而且好像还是蛮年轻的教会，然后呢他好像在经济上也还是蛮富裕的教会，然后还有一个其实很重要，就是说他那儿哪儿的人都有犹太人，有希腊人，有这个，所以呢是一个这样的教会，好的方面。那我在想我们小组呢，你看我们小组今天就表现出来了，说有从各处来的人，不是光是我们母堂中区的人，然后呢我们小组待的长的时间，就是说大家可能知道，就其实我们小组呢，我觉得关上门来讲就是还是蛮有恩赐的小组，不是跟别人比就是说我觉得真的是，就是说我们不管是组织活动啊，这个祷告啊，你看我们祷其实很重要的，我准备的时候我在想，我们好些人好像有的时候不太在组织的时候出声音，但是比如万方吧，他这个负责祷告，你知道好些事成了不是光那个王小毛组织一下就成了是吧，是因为人家祷告在后面拖着当然组织也是很重要的，我真的我在想我们小组就是挺有恩赐的小组。哎呦，那我在想这哥林多，后刚才讲了哥林多有很多问题，哥林多有很多问题，前面在讲有纷争的问题，然后有纷争是很大的一个问题，然后其实还有一些那个这个道德的问题，前面都在讲这些事。那我们小组好像还没出现，那我觉得就是说我们感谢主播，我觉得但是呢，我觉得哎，这个我们要从这里头看看神要对我们讲什么话。我觉得那刚才念了一圈之后呢，你们觉得读完这整个一章，有一个字出现的最多，在这一章里，那是什么字？ 一个。 那英语也是，你要去看英语也是。所以呢，它这一章呢，我觉得第一个重点它讲的是 unity， 第一个重点是 unity。然后还有一个字出现也蛮多的，就是一两个字，就是同样的东西，你知道是哪个字？它就是，比如说是多也有还有，所以呢，它第二讲的重点是一个 diversity。所以它这一章我看完了之后呢，它讲 unity 和 diversity。那当然我知道大家对十三章都是更熟，所以呢，我以前觉得十二章呢实际上是一个讲一个所谓的，你知道，因为最后一句话大家要看了，你切切要求那更大的恩赐，所以大家说这个十二章这个不重要，这十三章最重要，对吧？十三章确实也是，我们下次查的时候，但是其实不是。他说，其实你去看这个十二章是蛮重要的一章。十二章呢，他，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我们这儿有那个老师也在，这润峰。如果我觉得大家讨论啊，有那个觉得有那个不同意，我们大家讨论。我觉得他第一段，你看他从开始的这一，从第一节到，他从第一节到第七节，他实际上是在讲一个，他实际上在讲 unity， 然后呢，他就在讲，然后呢，在下面再讲了这个恩赐，然后他在下一段又在讲这个所谓的diversity， 一个身子是什么？他上是在讲 diversity unity diversity unity， 他先讲 n 次的 diversity 和 unity， 然后他下面从十二节开始，他又在讲说一个教会，所谓实际上是一个教会或者小组的，又是 unity 又是 diversity， 然后他又在 写哈，认为这里边有几位不懂英文的，所以先翻译一下 unity 和 diversity。 unity 是统一吧？ 可以。 然后 diversity。 多样 性，多样，多样， 多元，多样。 对，就是说他讲的是统一和多元或者多样。那他前从一到十一节他讲的是说在恩赐上实际上又讲统一又讲多样，那一会儿我们去看具体的。那他从十二节大概到二十七节，他讲的是一个所谓的就像教会或者祖上又多样又多样又统一。那从二十八节到三十节呢，他又回到恩赐，你发现他又回到了恩赐，而且这次他是把恩赐和个体结合起来。因为前一次讲恩赐是讲在前面讲恩赐，他是讲比如说有这个有疑病的，有说方言，那这次他实际上是把二十八节的时候他把恩赐和人合起来了，他讲说有使徒有先知，他是人和。所以呢你其实三十一节呢是我们下次再查的十三节，实际上他在这很有意思，就是说他讲爱是最大的恩赐，对不对？所以他这些讲的实际上是为下一个打基础，并不是一个 contrast。 因为我以前总觉得就是说大家读这个总是说哦那是要 contrast， 到十三章的时候他就说哦最厉害的是爱，其他这些其实都是铺垫，其实不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回到具体看一看哈。我觉得从第一节开始，第一节到第三节，看一下我的 notes。 所以你看那个，我不知道大家读了有没有就是什么具体的问题或者想要分享。第二节和第三节他讲的非常有意思，他说你们外邦人的时候怎么样，然后他说被圣灵感动被圣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诅咒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没有说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这第二节第三节大家觉得讲的是什么意思？他实际上讲了三种人，他第二节是外邦人，第二节是外邦人，他说外邦人你们以前是干这个，然后呢他第三节讲的是说被圣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谁说耶稣是可咒诅？什么人说这话？犹太人说，犹太人因为尤其是法利赛人，因为他犹太人说耶稣是可咒诅的，你记得他把他钉上十字架。那这讲的是说犹太人，就是说被圣灵感动的人不会说这话。其实他们这里基督徒实际上是有犹太人的，对不对？然后第三个他说若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所以他这个最后一句讲的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基督徒包括当时的基督徒就说如果没有圣灵感动实际上不会称耶稣为主。所以他讲说你看他讲这个，其实他在这儿讲的是说圣灵是很重要的，因为信和不信实际上是圣灵来做工的，并不是说你说他是主就是主。所以他说的第二三节我觉得是这个意思。那我觉得实际上重点，我觉得其实重点在下面下面这几节四五六节，就是我就觉得讲恩赐的统一和多元化。他说恩赐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所以他说恩赐有很多很多种，那只有一位。所以四然后五他说执事，我看这中文执事，我看 四个 意思， 不是 英语这讲的是 service， 然后那个我看看那个，所以是这样的，那个 King James Version 上讲的他说的执事是 administration， 然后呢他下一个公用呢，我看啊公用这上讲的是好像 work， 就这个我觉得这个英语讲，但是那个对那个 King James 讲的是 operation。所以你发现就是我们就要看好了，就是说第一个是说 gift， 就是恩赐，那第二呢是说 administration， 那第三是 operation。 因为我们以前讲这个恩赐的时候呢基本上就说容易忽略说后面这两项， 我们讲说恩赐都是神赐的，比如说你说方言也好，你赶鬼一病也好，你讲道也好，这都是神赐的。其实他讲的 administration 和 operation 的不同的这个就是职事和功用这不同也都是神赐。所以这个我觉得对我们，我知道我在我们教会里好像有服事，我觉得这个其实我看这时候还是第一次看见这，因为我觉得我们基本上我自己觉得就是说，哦，这个神哈带领我们大家，然后有牧师，然后剩下的呢就是说我们要按人的方式治理。他这不是这样讲的，他说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这个很重要。执事有分别，主却是一位。你看他前面说恩赐有分别，圣灵是一位，他说执事有分别，所以你要读英文说 administration 和 operation 实际上分出来也都是受神的感动和带领出来的，不能拿人的意思。因为我们有执事会啊，或者小组，比如说我们小组，我们说哎，我们这个跟着神挺好，又等候神啊，敬拜神，然后我们觉得哎，小组方向都对。等我们开始比如说搞活动的时候，就用开始用人的意思说，哎，我觉得汪小毛的组织能力比较强，你就应该去组织去了，你知道吗？但是他不是这么说的，他说执事有分别，主却是一位，然后呢他说功用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我真的读第一次我就觉得，哎，我说哦，除了恩赐之外，这些事也都在神的，就是神来，神还管这些事，不是管给你一个讲道的恩赐，给你一个这个恩赐。所以呢，我觉得第七节，我觉得读完这一节，我觉得可能是最重要的一句话。第七节，他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他说，你发现他又是。他前几个就讲好了，因为圣灵神和耶稣是一个嘛，三位一体嘛，所以呢他说一，他把这个 unity 他把统一讲得非常清楚，全是一个，不要觉得说不同的恩赐是从神那儿来的，连恩赐执事和功用也是都在神的之下，所以他统一讲得很清楚，这个统一都是神的。然后他下面讲一套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显在个人身上呢，我觉得英语是比较这个英语讲的我觉得比较好，它叫 manifestation 呢是非常有意义，因为彰显，没错，就是说是一个就是说我读第七节开始读中文是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就是比较彰显的意思实际上是透过显出来，所以恩赐实际上是圣灵的彰显，恩赐不是神给你然后你自己显出来，恩赐是圣灵通过你彰显出来。我自己读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我第一次觉得我觉得哦，感觉圣灵，因为以前我觉得比如说哦，这个人这个有祷告的恩赐是吧，这个祷告怎么样，那就是说神他跟神很 close， 然后神呢感动他就祷告了，不是他祷告那件事，那个恩赐实际上是圣灵在他身上透过他彰显出来，你看见他实际上应该看见神，你知道我们做事应该说我们祷告出来人看见说哦，耶稣就是这样祷告，耶稣就是这样祷告，然后他讲到哦，耶稣当时这五饼二鱼就是这样讲的，我第一次理解，我以前真的没理解，我第一次理解说原来恩赐实际上是可以跟神一样大，因为他就是神，因为他是圣灵在，我不知道讲的对不对，这老师和润峰都在这儿，因为他是说他真的是说彰显，那个英语那个词哈，你去看英语在别的地方用的时候，他是神的彰显，神的彰显就是神本身，他只是透过你彰显出来的。所以呢我回到这儿我就想，哎呦，那我们小组哈，我总觉得我们小组恩赐还挺大的，还是不够大，不够大，差太远。真的读完这个感觉出来，因为他说是圣灵在显的，英语真的是圣灵彰显在个人身上，还得是叫人得益处。我们确实有一定的恩赐也得了益处，但是我想圣灵要彰显，你看英语它那个大写 spirit 彰显，圣灵彰显的时候，实际上比如说19号润峰去讲到在我们教会，我们听见润峰，看见润峰讲到的时候，是不是看见耶稣在那讲的？如果没看见，就是圣灵还没有100%彰显出来，没有100%彰显出来，因为对吧，我记得润峰经常在讲，就说你看那个以前耶稣的时候就怎么怎么样，后来我发现实际上就是说在幕后做的比以前还大，我能做你比我做的还大，我们现在做的还不到耶稣的地方，那怎么在做？他说那你得圣灵得在你身上彰显， 圣灵得在你身上彰显。然后比如说我们出去，讲道只是其中一个，祷告比如说一并赶鬼，所以我们光争论到底是神叫我们医治不，圣灵要彰显在你身上的话，你就跟耶稣是一样的，你就跟保罗就是一样的。所以呢，这句话我读完之后，我觉得是这一章里我对我自己就是影响最大。我以前没看见这个，哪怕是我们，因为他刚才讲了说执事和公用，就是我们 operation 的时候显出像耶稣那种样子。我们在教会 operation， 我们比如说我们做总务也好，做敬拜也好，我们也没有全显出来，也没全显出来。我觉得，所以呢，我读这一段这句话对我的感动最大。我是这么讲的，我觉得对我们小组来讲，我觉得哎呀，我们小组的恩赐太小了，太小了，跟这个比。所以呢，我就觉得然后下面那我们过来下面七八九，实际上又在讲他的多样化。他说这人蒙，你看他还是什么，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圣灵。所以他，你看他又统一起来，他说都是这个圣灵，都是这个圣灵，一个就是这个圣灵，他赐不同的东西。所以呢，他又在讲同一个圣灵在每个人身上彰显的不一样，对不对？他明显的是讲一个圣灵彰显的不同。所以你知道，我这个因为我下次我们讲十三章，他最大的恩赐的时候，他圣灵在每个人身上都彰显，但是他这就特别写的是说他在不同的身上彰显的不一样，他确实这样讲，对不对？然后呢，他因为他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我觉得下次我们学第三章的时候，你就看见看他讲没讲说哦，这最大的恩赐是这个，然后呢圣灵是随己意分给大家，他没讲，他是在这儿讲。所以呢，他讲的是上面这些东西，包括恩赐、执事、功用，就是，所以这一段下来，我觉得一个圣灵，一个神，一个耶稣，但是有不同的恩赐，有不同的执事，有不同的功用。所以呢，他是我是理解是这样子，而且他讲是所有这些事都是圣灵彰显在人身上的彰显。所以呢，我到这儿有没有大家有没有讨论？我觉得我们时间还很多的，其实我们大家有没有要讨论分享？今天有新人，大家比较安静，有没有？后面我就往下先讲，然后我们再一起分享也可以啊。因为我下面可能不是就是讲主要的，我觉得其实这一段，我觉得最主要是第七节对我自己的对我自己的开启比较大。 可能你要解释什么是恩赐，有新来的吗？恩赐是什么意思？解释一下。 所以，恩赐就是英语实际上是 gift， 英语的意思就是一个礼物，英语实际上是一个礼物。就是给的，就是给的。那这儿讲的恩赐呢，我觉得是特别是讲是说从就是神给的，神给你的一个，神给的 gift 叫什么， 也是礼物， 神给的礼物。是你信了主之后，他把圣灵给你了，然后所以他为什么讲圣灵给了你之后呢，神给各种礼物。所以呢，他这里讲，他说有的人是讲道，他人讲可以叫人家听明，就是听明白。有人呢是说预言，比如说预言就是说他是说以后的事情，说神怎么样成全什么事。那还有呢，比如说是医病，比如说一祷告医病就好了。有人有信心祷告，那有人呢有说方言，我不知道大家新来的有没有，要是没有的你可以留下，之后呢我们一会儿祷告是用方言，就是有方言。我不知道老师，你补充一下。 可能我们补充有点搞混淆了。第一个是我们出生以后就有很多才能，才能是与生俱来的啊。这个恩赐是神给人的礼物，这个礼物是用在怎么样教会里面侍奉别人的，让别人得好处，当然自己先蒙好处。所以说才能，假如说你与生俱来的才能，假如能够用在教会上， 发挥的话，神就会让你那个才能用在教会上来帮助其他人。所以恩赐一般来讲是在教会里面，神特别为了要造就这个教会，赐给一个礼物，让他来服侍别人，让别人得到好处，这叫恩赐。 那个汪洋这儿正好给我找了一个这个，就是解释，他说基本上跟老师讲的，就是说恩赐是圣灵赐给每一个信徒的一些特别能力，用来建立教会的工作。本章未列出所有的恩赐。他说是罗马书第十二章、以弗所书第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都有列出，所以我们要查的话，可以查一下哈，因为我是没有特别 focus 在这个。他说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有些人会拥有超过一种的恩赐，就是有人可能有两种、三种、四种。他说但没有一种恩赐比别的恩赐更高级的，所有的恩赐都来自圣灵，为了建立基督的教会。然后后面他说讲在哥林多教会恩赐不但没有使教会建立和合一，反倒令教会分裂。而下一句讲的很有意思，因为我觉得后面会有我有些问题是我们可以讨论，因为它变成了属灵能力的象征，引起竞争，有恩赐的人被视为是更属灵，就是他讲的是说恩赐和属灵到底是不是有等号的。对，所以第十三章你可以看清，因为他后来第十三章在讲说我只会说方言没有爱的话是怎么样，就是说他还是有恩赐，但是他没有他不是就是那种跟神的关系更好。谢谢王先生。那我们往下看哈，然后呢十二章开始我觉得讲的是一个就讲群体，就是人，我觉得讲人了，因为前面是讲恩赐，现在是讲人，大概是从十二到二十七。那我觉得就是说保罗花了很多，就是反复来讲啊，就一件事来正着讲反着讲，就说明这个很重要，这事儿很重要，因为他不会花时间来正着讲这个手啊，就很多比喻，就是而且有时候我都觉得有点重的比喻。所以呢你看他基本上在，我看一下我的 notes 啊 ，sorry。所以呢，所以他第十四节到第二十节，我是这么分的哈，我们十二到十三节是开始讲说。先看我们十二和十三节，他这又是讲一个和多个之间的关系，是吧？是一个 unity 是统一和 diversity， 就是多元化。他说身子有一个，肢体很多，肢体就是说就是胳膊腿啊，这个眼睛怎么样？所以呢，他第十二节讲了第十三节就是说这些人不管是从哪儿来，不管是什么人，犹太人也好，希腊人也好，然后是为奴的为主的。因为他们都是一个圣灵受的洗，所以就成了一个身体。所以你看他反复在讲这个统一性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回到我们小组，或者说其实我们小组就是蛮特殊的小组，就是有不仅是中区主任堂的，还有其他的其他堂会的，然后还有其他地方的。我觉得这么些年一直是这样子，对吧？我记得我们跟瑞峰讲，就是说也觉得很就是很怎么讲，就是很奇，不能叫奇怪，很特殊的，觉得哎呀想不通。但是你看他就说，如果真的都是受一个圣灵的洗的话，不管是什么样人都可以聚在一起，不管你是你的社会地位也好，你的这个教育程度，这些都不是问题，因为你受一个圣灵的洗。所以哥林多教会在前面它分裂，实际上肯定是出现，比如说你是他第一，即使所谓的属灵的都出问题，就是说你是保罗的人，你是谁的人，这先从那个层次上出了问题。然后呢他肯定也是从不同的人种，就是说你是那个希腊人，我是犹太人，你看我怎么样。所以呢我觉得第一看第三章，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说，我觉得之所以我们这些人能聚在一起，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真的受了一个圣灵的洗，就证明了我们受了一个。如果我们聚不在一起才是个 problem，就是有的时候就说我们这些人能混在一起，不能跟那些人，因为我们好像哎呀有这些差距，文化差距，这个就有问题了。所以我觉得这又讲说一个圣灵一定能 就是 unity 是一定的，如果你们都是 follow 一个圣灵的话，这是第一。那我觉得我在想，就是说可能稍微的超出这个圣经这一段，因为我知道教会呢，我知道有些新来，但是我们在教会待的时间长，像我待那么长时间，不是这一个教会，很多教会，就是说有很多教会分裂的事情。我觉得教会分裂，不管怎么讲，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没有一个是对的。我觉得，除非是那个人，就是那有一些人走邪了，然后你把他拽，就是把他赶走。如果大家真的都是在耶稣基督里的话，再分裂的话，就没有一个是对的。我觉得没有一个是对的，因为这讲得很清楚。他说，受一个圣灵洗，怎么可能那样？怎么可能那样？所以他下面在，我觉得，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小组来讲哈，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小组。肯定还是有，你知道人在一起就是有矛盾，肯定有矛盾，但是怎么解决这些东西？所以呢，在下面我觉得就是说，一会儿我会问一些问题啊，就是14到20，你这样啊，看一下14到20和21到24，他讲两个不同的方面，就是人为什么会在一个群体里会变成，就是说我不喜欢那些人，或者我怎么怎么样？你看14到20呢，他是让讲是一个15吧，就算15吧，是一个怎么讲？我想啊，我觉得他是一个看低自己的表现，就是他有点看低，他说我不是什么。所以不属神，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是不是啊？我现在是讨论您，那为什么在教会里还能看低自己？我们大家都受了洗，信耶稣了，都是神的儿女，应该都是平等的嘛。其实看高自己比较容易，说为什么要看低自己？在教会里，你们有没有人说以前看低过自己？说我在教会里我这个。有没有？ 不是刚受洗的时候，那会儿就觉得自己是个小姐妹，然后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懂， 所以不能服侍，不合格就是。 对。 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有没有看低自己？就是说，你可能大家都没有，这都是看高自己，或者合乎通道，或者合乎通道。有没有？所以为什么有看？你觉得为什么有看低自己？是不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恩赐，没有属灵的恩赐？所以下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大家都基本上没有说看低自己，就是说，那这个我们在座的人觉得自己的属灵恩赐是什么？或者说我还不知道，或者说我已经知道，或至少说现在我知道，大概是这样。以前好像我们教会做过一个调查， 其实我觉得属灵恩赐不是我们自己去觉得我们自己能做什么，而是说你有一个愿望，有一个 willingness， 就是要去说神，我愿意做你让我做的事情，然后由圣灵来感动我们去做。也许那件事是我从来没有做过，但是圣灵感动我的时候，我就觉得 好， 我就要去做，那个就是我们的恩赐就显出来。 还有没有？你知道我们回去看一下那个第四节、第五节和第六节啊，那个第四节讲的是恩赐，第五节就讲的是执事，第六节讲的是功用。所以就是 我读这段，我就说我自己有过经历，我有看高自己的时候，也有看低自己的时候，都有。我觉得就是王阳讲的那个，就是说我们之所以看低或者看到，实际上是我们对自己有一个认识，觉得我这方面比较好。那个其实跟属灵恩赐是不一定，不是说不一定是一样，属灵恩赐是神话来的。所以呢，我觉得哎，我可能这方面比较好，所以我就应该做这个。但是你要看他那个第四五六节，实际上是他讲属灵恩赐，然后呢他说你得做呀，他说执事、啊、然后功用，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这段讲的是说这些人为什么觉得比自己，当然我想相信有一些是因为比如说他当时的社会环境，有时为奴的为主的，有可能他觉得哎我这个那是一个所谓的社会地位或者怎么样看。但是呢从属灵恩赐，就是我们在座人大部分在教会里，我觉得都是那属灵恩赐，就是信了主之后你叫他去服侍他，他说我不行，因为他用自己的方式估计了一下自己，然后看了一下那服侍说我不行，没有从真正的像王阳讲的。所以属灵恩赐实际上是所谓的中文叫什么，就是我确实在想，其实上是 develop 出来的，就是是一个不是第一天，就是不是那个第一天没有第二天就有了，可能也有那种，我不是说没有这 supernatural 那些东西，但是实际上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就是你 willing to do something， 然后神就叫你做一点，然后你 willing 再做一点，假设是那个方向不是神叫你的，可能你就趁着 direction 你做，我觉得是这样出来的。我觉得是这样出来的， 或者可能就是有的还加给你，是吧？ 还加给 你， 有 的 加你，对，并不是说有一天我突然觉得，怎么样了，然后第二天神就加给我。我觉得，所以呢，我是读那个四五六，我觉得实际上是他讲恩赐，实际上是跟一个，跟行动是连在一起，就是你得 willing to 干一件事，然后他再带你一步，你再 willing to 干一件事，那。所以回到这十四到大概到十九二十节，实际上是讲说他看低自己。那21节到24节呢，是让他看高自己。他说他意思就是说，我不是说看高，就是他讲给那些看高人的看高自己人讲说，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那我觉得就是说。我们有没有看高自己的时候，在教会里服侍？一样看低别人是一样的， 觉得他不行， 哎，对， 把自己的， 对，但是看到自己， 不 能 那么高， 对， 嗯， 还有一种就是因为还是说用自身的自然的，不是属灵恩赐，自然的生下来就有的东西去看这件事，我觉得就因为我觉得我最早那个来母堂的时候，刚来那阵儿也年轻，人家就这个立方师母那阵儿就拉着我去指挥交通去，然后我就站在那外头，然后我就开始的时候特难过，就不是就特难受，每天在那儿。然后呢，我真的觉得，第一，我就觉得我这叫我在这儿就其实不用指挥交通，就站在那儿是指挥什么交通，车来就往里拐嘛。所以我有时候晚上会就是特会之类的，然后呢我现在回去我就觉得是肯定是看高自己，那不是看低别人，是看高自己，我就觉得我不应该指挥交通啊，对不对？就是说真的那个心理，然后就你知道，所以就是汪洋讲那个，然后那边硬头皮就去，刚来教会你也不好这样子，然后立方又是比较 pushy 的那人，说你就要去啊，这么年轻，找着这些年轻赶快去，然后看那几个也挺年轻的，然后我就，但是做我都不知道做到什么时候了，不知道做了几个月还是做了一年半年一年了，然后有一天我突然觉得哈、啊， 哎，我突然站在那儿，我说，哎，这个星期日早上很舒服啊，这阳光明媚的都是这个San Diego。然后看见每个开进来车都跟我打招呼，其实他每天都跟我打招呼，就是每次，然后打招呼又笑笑，哎，我说这很好，然后我就笑笑跟他打招呼。你知道，我就觉得就是说，实际上在那里，其实后来我在想哈、啊，那一段时间，后来我在教会有其他服事，那个神，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在想。你说给我什么恩赐？指路交通需要这种恩赐，不需要这种恩赐。那个恩赐实际上突然你就对服事的忠心，就是要忠心。那件事真的很小。你知道，我们教会当时是九点开始，你得站到9:15。九点，你要人来最多是9:05。我们教会全晚，9点的时候人不多，9:05人最多。我跟你说真的是这样，你就每天看这 pattern， 然后到9:15、9:10的时候真的没人了。然后你还得站5分钟，站在那儿，偶尔来一辆车。但是你知道，那个后来我就觉得，后来我在教会做好一些服事，那个神知道你缺一件东西，他就给你搞一件事做，就是得忠心。后来我在教会做总务得忠心啊，大概这么多年十几年，就有一次车没拉出来，是因为锁在人车库里了，然后连喇叭都没有，牧师没法讲到，我记得那一次吧。然后我觉得那个忠心就是。所以现在做总务这些，这两位都是做总务的，你知道，就是说，哎呀，不需要什么技巧，我就像大家就是看技巧，你唱歌的在前面也需要技巧，对不对？每人都需要技巧，总务不需要，那个中心是非常困难的，非常困难。克宁每一次发这个，我都不知道他怎么能，你知道他现在发那微信，那是唯一的，我只看3个微信群，那是唯一的我看。就是他就说这个人就是我们经常瞎换哦，还有那一个做主播，然后换，然后他每次都知道说这个人，哎，我说他得回来查多少那个，这个就是中心，这个中心是个恩赐，我真的觉得，我不是说我自己怎么样，我就觉得没有，以前没有，然后呢，神你要愿意，神就给你加上这东西，我真的觉得是这样，所以呢 ，anyway， 我们 move on 哈，我们。但是呢，他又反复强调，在我们一个肢体里，像我们小组和教会是一个肢体，不是，是一个身体，不同的肢体，所以他又在强调统一和多元化。我觉得真的，他又在人里来强调。然后呢，到28节的时候，hold on a second，我这可能还有一个 notes。所以27到31节的时候，他就把人和恩赐放在一起。他说：“神在教会所设立，你看他好像我不是 100% sure， 但是我这有个 notes 是这样。他第一次在讲神在教会里设立，他先讲恩赐，再讲这些人，然后他说神在教会里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就是他把这些恩赐和人都设立出来了。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哈，我以前看这个的时候，我就总觉得，这是以前我看这时候，我总觉得好像这里跟我没什么关系啊。这个凡是这个讲道的、先知啊、使徒啊、行异能的、治病的这些，哎呀，治理事的跟我没什么关系。我那个指挥交通也没在上写，对不对？跟我没什么关系嘛。然后，但是呢，你知道，他说，这个29和30节，这个保罗写的太好了。你去读，你仔细，你读10遍这个东西，你读10遍，你突然觉得他在什么？他实际上是在讲说，你读10遍，他说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嘛？他的 goal 不是在这把所有东西都罗列出来，其实他是又是从一个他把前面的恩赐和人放在一起，他再把所有的人放在一起搁在教会里，他说岂都是这些吗？所以他说我们现在是一个统一的，是 unity， 他讲的是一个 unity。 我看完这个，我就觉得我们小组如果以后真的出现了比如说纷争啊这些，我们就回来读读这一段，对不对？我们就回来读读这一段。我觉得他这个就是 sort of a celebrate， 这个我们又是不一样的，我们但是又是一个。我觉得真的是读这一段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基本上那我因为我觉得是12、13、18连一起，所以我就 这我还这个没想到这个还挺难讲的，所以我还说我讲十三章，下礼拜我再接着讲十三章。但是呢，他是三十一节就讲，他把这些事儿全 take care， 然后他三十一节再讲爱。那我们一般的，我听的就是我自己的，不是说我听，就是说我自己的印象就是说，我以前觉得十二章是没用的，就得走十三章。你知道十二章是非常有用的，因为没有十二章，就你根本就到不了十三章，你根本就到不了十三章。然后或者是你有了十三章，你根本就行不出十二，你根本就行不出来。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回到这儿，我给我的启发就是说，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教会和小组，我觉得小组要统一，然后呢，我们要 celebrate 我们的不同，这些人我们都不同，要 celebrate， 不能说我喜欢这两个人，然后那个人跟我不一样，对不对？就跟那个对不对？然后我们几个说得来，我觉得真的 celebrate， 我觉得这个是统一和多元。然后再一个就是第七节，我觉得就是说我突然就觉得，我心里是真心觉得我们小组恩赐极大。我经常就是有时候虽然那个就是真的，我觉得我们小组恩赐极大。看了第七节，我觉得我们小组要讲的比较 positive， 我要讲正面，我们小组太多的 room to improve 了。不是我们恩赐小，是说我们现在有太大的 room 可以 improve， 所以真的是我觉得是这样子。所以呢，基本上我今天带的就到这儿，然后我们还有十五分钟，我们能不能，我觉得今天好像有新人多，所以大家分享的少，我觉得得多分享，多听我讲，要不然平常爱讲话的都没有讲。 问个问题。第二十八节，他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什么？这个是有一个顺序吗？就是有一个重要或者不重要的顺序，或者说大和小的顺序吗？还是没有？他就是罗列出来的。 没有顺序。都需要。这里讲的跟以弗所书稍微有点不同。以弗所书又加上一个传福音的牧师，这边三个人是五个， 所以他没有说，就是说，比如说使徒，他的权柄大过先知， 没有 这个意思， 没有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功能用在不同的地方，他的重点是在这里，我们教会是一个身体，身体里面需要头，需要手，脚，每一个都需要，假如缺胳膊，那就不美，是这个意思。所以每一个肢体通通是功能通通需要，缺一不可，这样的感觉就比较好。除了头之外，头是主耶稣，除了主耶稣之外，其他都是一样。 但是在一个教会里面，确实是有权柄的，比如牧师他就是有权柄的。那些做服事的，做就是其他恩赐的那些人，他们是要服在牧师的权柄之下的。是怎么理解这个？ 不对，我觉得牧师是职分。 其实是这个权柄是主耶稣那里来的，就主耶稣把这个权柄给了牧师，那牧师就可以带耶稣行使这个权柄，可能是长老，可能是监督，名称不重要，但是这个我们在教会里面大家都有这种，谁有没有权柄，大家在，因为同感一领嘛。所以就会觉得这个权柄是从哪里出来的，因为圣灵会说话，让你要顺服这个权柄。 牧师是服侍咱们的， yeah， 他有权柄，还要做服侍，我们做这事儿，呀，这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不同的角度，比如说教师吧。在他教导的时候他还是有权柄的，就是他教导的时候是神给他权柄，神给他，你要听吗？作为学生来讲， 对，我就想你刚才讲的第七个，就是圣灵在显在个人身上叫人得益处，是说是叫所有人得益处， 对， 所以可是又是说 叫你自个得益处， 对，可是又是那个爱是把这些真正能连成一个身体的，所以为什么说那个是更重要，就是说我们一个是靠那个爱给连起来的，是吧？ 还有没有要分享的或者问题？要不然我们可以提前分一下小组，你觉得呢？提前分一下小组，然后不去小组在这儿祷告，对吧？ 是啊，我们先把这祷告的先那个，有谁需要祷告的哈？我们先把祷告分出，然后接着分小组。 对对对，把祷告的分出。 对 对， 那个我看那个有需要带祷吗？需要带祷的那个万芳，你带着祷告好吗？我跟那个。魏弟兄，魏弟兄，我们简单聊一下，然后明天我们再细聊，好吗？然后呢，那 他带着带祷， 带祷告了。还有谁愿意跟那谁跟万芳一起去祷告？小毛，还有谁？还有王阳 ，OK， 三个。好，还有宝元，好，那你们四还有小凤，不要都去祷告了， 还能有讨论， 四个，五个够了，五个哈。需要被祷告的有谁？需要被祷告。你们俩哈，那你们俩不，你们俩赶快去那个祷告的时候是那个不要那个什么那个啊，客气。好，那你们祷告的先走，祷告先走，先到那个教室去祷告。 去威廉 办公室。对对，是在威廉办公室里。 把外面的门关上。 要把外面门也关了，再看看旁边有没有别人哈。 好， 就那个。好，那个。 不在，没问题。 那我们 今天 来说， 怎么 一听就是老师只有我们俩， 这么听见，也录音没关。 柯林跟那 Larry 聊，他要跟 Larry 要单。